好啦，咁有咩其他嘢讲咧？喂，咁其实今个礼拜除咗蚁侠之外，肯定仲有第啲嘢嘅。咁都有个超人嘅，今个礼拜新出嘅。诶，有咩超人咧？仲系咸蛋超人咯。系咁啊啊！哦，即系嗰个两兄弟系嘛，一个红一个蓝啊，我都唔知佢个名点读嘅。佢就咁 R 跟住斜动 B， 咁佢日文读出嚟就叫 Loop 咁样嘅，即系 Loop， 即系佢个尾音就冇发到响嘅 Loop 咁咯。Loop 咁樣，我唔知係好怪嘅，咁其實一對超人兄弟嚟嘅，咁即係佢意思係親兄弟咁嘅，係一對嘅，咁但係奇怪喎，一個紅一個藍嘅喎，咁如果大家搞清楚咧，即係其實不嬲咧，含緊超人就有紅屬同銀屬啦嚇，所謂啊，咁而家後屘又吹到話其實有藍屬添啦嚇，咁但係點樣屬都好啦，即係其實即係黑人白人咁嘅啫，咁點解親生嘅兩兄弟會一個黑人一個白人嘅咧？咁大家可唔可以理解到咧？即系唔可能嘅呢一件事，系嘛？即有人问过话，点解阿 Zero 系有红有蓝咁啊？咁啊，如果七星侠同咗个全蓝色嘅女搞出嚟，咪有可能咯？咪 mix 啊嘛，系咪？咁但系点解两兄弟会一个红一个蓝咧？咁你如果你就算一个黑人，一个白人搞完出嚟都系最多系捞咗，咁你唔会一个仔系红，一个白人，一个仔系完全黑人，即系完全黑人完全系白人啊嘛？唔可能嘅。咁但系我唔知佢呢个系咩？即系咩设定啦、啊、吓，即系如果你根据以往，如果佢又系光之国啦，因为而家佢哋将呢啲都当翻系噶嘛，吓当翻系光之国噶嘛，系咯，即系冇再玩呢、這个即系阿迪加地嗰条线，即系所谓地球超人呢条线噶嘛。咁到底佢系点解释嘅？咁啊，唉，暂时都冇啦，吓，即系都唔系好知佢发生咩事。咁因为我哋睇翻阿袁谷自己 official 嗰个版本嘅，即系抌上 YouTube 啊，咁就其实就冇字幕嘅。咁基本上，但係平時啊，鹹蛋超人冇做，我都睇得都知道做乜嘅，啲嘢好白嘅啫嘛，係咪？話呢套真係唔好意思啊！我睇完一次都唔好知佢發生咩事啊！得馬仔講下， 都係見佢嗰兩兄弟開頭嗰度揾只怪獸，咁跟住諗起見到個怪獸，怪獸追佢哋，跟住又噴火燒佢哋，跟住佢兩個咁啊入咗異空間咁啊，得到個變身器咁啊，一個就紅色，一個藍色，係火同水咁樣，跟住又變身嘅。 係啊。同埋佢已經知道那個超人啲嘢啊，就識用嘅，即係唔知點解嘅。佢又冇個超人走啊出嚟話我揀咗你啊，咩冇完全冇呢啲畫面啊，最少冇呢啲畫面出現過嘅。咁你就算佢唔個形象出現，都係把聲嚟講嘢都冇嘅。即係你唔覺得咧？今次呢個超人係有自己嘅人格或者識個係咪？即係平時嘅有噶嘛？而家佢中意嗰個超人自己識講嘢，佢又冇 嘅 喎。 唔係睇個畫面就係見到佢原本有兩個超人同只怪，唔知點。跌咗边度弹，佢又两个冇晒力，跟住又爆，即系散咗，跟住跌晒啲 con 出嚟咁啊！ 系啦，冇错啦。咁到咧呢件事又发生喺几时嘅咧？系超古代啊，定咩嘅咧？咁即系话咧呢啲 con 其实喺佢个身上面跌出嚟嘅，即系以前 啊 即系佢又要储嘢啦，走去。 好，咁呢个就好明显啦，即系要观众去吓。咁其实咸蛋超人。即係而家呢近呢幾年呢都係咁㗎啦，即係你講係 con 啦，定係咩泥定膠公仔咁樣嘅啫，即係其實都係要你去儲一堆垃圾㗎啦，即係唔好意思嚇， 因為賣玩具咁要 嚇，係啊，咁佢今次只不過係咧，佢係分咗有紅同藍嘅兩種，咁又或者咧佢可以同一個 con 都可以藍或者紅嘅，即係好怪嘅，佢嗰個超人咧，你以為定咗啦係咪？定咗係嗰個紅嗰個藍，又唔係喎，佢可以交換咗個 con。即佢最奇怪就係佢明明喺個異空間入面㗎嘛，佢點交換嘅？佢點攞俾佢點俾隔離嗰個嘅？佢又冇講㗎喎。總之隔離嗰個又可以用隔離另外嗰個 coin， 跟住佢互相就調轉咗個顏色㗎喎。即紅嗰邊咧藍，藍嗰邊咧紅，跟住又個水火能力又調轉咗喎。咁即點咧？即定係佢嗰個顏色，只不過係佢用嗰個 coin 而變成咧？即其實佢本身係點咧？佢到底有冇本身嘅咧？甚至乎咁。即係我都拗曬頭啊！咁佢就紅嗰個咧，火個能力就嚟自太郎嘅。咁而水嘅嗱，太郎你都覺得都合理嘅。咁但係點解水嗰個會係銀河咧？咁唔通銀河係河啊？係河啊？ 唔係個身有藍色啊，當係啊。 啊個身有藍色，咁我都有啦。佢唔係好藍啫。咁我都唔係好明白佢嗰個屬性嗰樣嘢係點。咁即係話今次係玩咩元素嘅？即係如果呢個係火同水，咁即係遲啲有咩？即係金木啊？ 哦，唔係呢個。火龙同水龙之后，咪风龙同雷龙 咯。哦，咁样，但系我唔知佢啦，系啦，可能有即系其他啦，总之佢都系噏个属性佢啦吓，即系得智体群美嘅啫，系咯，又或者含吹奶绝索都得，系你中意啊，系即系其实总之求其有啲字啊嘛，系咯，系咯， 即係佢都玩曬啦，其實呢啲嘢係啦。咁但係當然，咁我諗佢又唔係嘅，佢應該咧係食翻阿 Ops 啊，唔係即係 Ops 啊，即係即係個有個有個圈圈出嚟變嗰個咧。係 三個 con， 即係有個 變身。 唔係唔係嗰個啊 ，Ops 啊，尋日出嚟 Ops 啊，即係佢個燈其實係一個圈嘅咧。 哦，嗰、 那 個。 咁佢嗰個其實都係佢攞把劍出嚟，其實都係金木水火土㗎嘛。咁但佢呢嗰個金木水火土個字呢就唔似嘅，即係你睇真啲先覺得佢係金木水火土嘅，但其實佢整到好似一個外星文字咁嘅。咁但其實佢好明係啦，但係好明顯佢其實係金木水火土嚟嘅，佢只不過將個字設計過，你睇落似啲外星文字啫。咁我諗佢係有少少食返呢樣嘢，因為呢度呢係會出現，遲啲會出現黑色嘅 Ops 嘅。即係會有隻黑色嘅，即係好似黑色迪迦咁，但係佢黑色嘅 Ops 咁應該係敵人嚟㗎啦，如果係咁。咁而家喺度成日喺度召喚怪獸嗰個應該係有關係嘅。但係咧，佢最搞笑就係咧，你都睇唔到嗰個人嘅。咁以前咧，嗰個人你會出場，或者你唔想知係邊個咧，佢都整個黑影啊，影個背脊。咁就連個人都冇見到，你連一隻手喺度，係咁喺度拉嗰個掣，成日好似咧玩具嗰啲廣告咁嘅咋。 係。 即係佢嗰嚿嘢已經夠曬玩具啊！再 close up 啲，大佬，哇！直情嚇，即係我真係唔得，真係我都睇到真係。 唔係而家佢啲超人變身或者用嗰時一次玩具廣告喎、啊，特寫鏡頭嘅一樣都。 咪絕對係啦，因為佢成影頭佢點撳嗰啲掣啊嗰啲嘢，因為你以前咧你係唔會影佢撳掣噶嘛。 唔係好遠影佢嘅撳，我都唔知 道你。但係你唔知佢點啦，佢唔會 close up 影住個手指公。拍落去噶嘛？以前 佢一係連佢唔會影住張弓，佢唔會影住嗰個道具嗰、那個，即係譬如幅相係嗰個超人就 close up 影埋佢係邊個超人咁樣影噶嘛？而家 即係阿吉田啊，都好明顯係有撳嗰掣嗰支 beta capsule 先會發光噶嘛。咁但係佢唔會 close up 佢手指弓拍落去啊，所以唔需要啊，係咪？咁但係而家佢係咁嘅，就係一個玩具嘅 demonstration 啊，去到一個程度已經去到， 佢好似無面超人嗰啲咁嘅嘢。 蒙面超人都冇咁突兀嘅，佢呢个成日突兀到咧，系直情系玩具 demonstration 嘅情 况。因为佢，我觉得最大就系，因为佢有嗰幅相啊嘛，最大镬系。 幅相嘅意思系咩？ 即系佢嗰个超人咯，嗰幅相嗰啲嘢，啲道具成日都 唔明。 即系佢好似上次之前啊，比如有个仔咁，阿哲铎咁，佢嗰粒嘢入边有嗰个超人嗰幅相噶喎，因 为。哦，你讲佢嗰个。是佢嗰個變身嗰粒嘢係有幅超人幅相，係好玩具呢個感覺。 咁佢今次啲 coin 個面度又有超人幅相嘅， 有啊，有㗎， 係啊，所以佢咪變好似去低啲咁咯，感覺上，即係無面超人，就算佢點影，佢都係個有個標誌啊嘛， 係， 即係佢唔會無端端貼個灰，即係除咗 會有啊無面超人嗰幅車頭相喺度啊， 唔係除咗啊 DK 有之外，其餘都係啲標誌或者咩會揾嘅嘢代替咯。 DK 係張卡嚟噶嘛， 係咯，嗰個神主牌模式噶嘛。 你個卡咁、那個卡有幅相都似啲啊！有咩嚟？你攞舊嘢出嚟，而舊嘢仲有個透明位裏邊幅相，啲咩嚟㗎？嗰、那個神位啊？ 唔係，因為我嗰時 DK 佢嗰個變身器嗰個 PSP 都係啲標誌佢喺度撳啫嘛，佢幅相係黐上身啫，只係。 係。 佢嗰個道具嗰個相係撳嗰啲標誌。 黐上身都已經好鬼核突㗎啦，其實講真係啊。 唔係，但係道具嗰個撳燈啫嘛，佢冇嗰幅相喺嗰度啊。 係，都係撳標誌。即係呢度直情每一粒超人嘢其實係有幅相喺度，真係好核突，真係好核突，真係好核突。咁總之 anyway 啦，即係佢哇，即係今次又一集已經變咗幾次啦，因為佢又交換顏色，又剩幾廿樣嘢咁，等於嗰嚿嘢都拉到就嚟爛㗎啦，見到佢都拉到，係拉咗好多次，因為佢係拉㗎，佢係左右咁樣咧拉㗎，今次嗰件事好鬼大嚿嘅，即係其實佢大嚿到大過無面超人條腰帶㗎啦，已經而家玩到，即 係 佢而家揸住一個海底攝影機咁嘅嘢啊，成日係左右揸住㗎。唉，成黐線喎，大佬有冇大啲啊？不如遲啲揾個背包嚟變啦，喂，不如即係鬥大啊嘛，遲啲個變身器 拎個夾嚟變咧， 係咯，係咯，夾神噶嘛， 矮人， 越嚟越大啊，嗰個變身器啊，係咯，可以作下矮人啊，我諗都唔止啊，係咯，遲啲有個 GP03 後邊嗰個背嗰、那個嗰、那個武器庫咁啦，你當係啦，係咯，即係唔係召喚個超人出嚟啊，係召喚嗰嚿變身器出嚟先，係啦。 咁個變身係大到咧，可以收埋個含氧出嚟嘅，咁咪得咯。咁好明顯啦，係咪？ 變身器。 嗰嚿嘢調換出嚟，咪打開個含氧，咪企咗喺度咯。係啊。 OK。 嗯，得唔得？好唔好啊？咁啊，唔係幅相啦，你哋見到透明裏邊直情見到含氧出嚟企咗喺度咯。得唔得？ 哦，咁啊。 我諗我呢條橋仲好過佢而家嗰啲啊。係。 直接。 起碼可以出一個公仔係咁嘅樣啊。 砸死只怪物咪得咯，唔使個超人出嚟啦。 都唔使個超人啦，係嘛？咪其實係啊。系啊，嗰嚿嘢召唤出嚟咪嘣咁砸死佢怪物咯，完咯。 系啊，收工。 因为超人行出嚟系走啫嘛，哇咁样啫嘛，佢负责搞掂咗啊嘛，系咯。即系佢最后一定要跳咁飞走先型嘅，因为系咯，即系要放个超人出嚟嘅，唔系做咩啫，系咪先？啊，算吧啦，即系我哋睇到真系，哇咩咩嘢啊，大佬！即系我 同埋 我 而家呢度 系 都冇自己样啊，佢。 即係我知道咧，而家啲作品咧，即係 Bandai 眼中咧，所有嘅影像作品其實係一個啊，即係十幾分鐘嘅廣告係嘅嚇。所以其實佢而家我哋一睇嗰個片係其實係原曲啦，理論上係嚇，但係其實佢裏邊全部都係 promo 即係 Bandai 嗰啲即係出嘅原曲嘅 IP 嘅即係玩具啊嘛。其實係咁，其實佢真係當玩具廣告嘅啫。如果唔係，佢點會免費俾你睇啫？係咪？ 嗯， 係咯。即呢啲就真係好乜，同埋啊，我見到好得意啊！佢原來咧，佢哋著嗰啲衫咧，其實佢啲衫已經冇乜特別嘅啦。今次你見好似普通衫咁，即原來佢全部有賣嘅喎。我見到係啊， 而家佢興嘅其實 嗱，唔係你平時咧係佢嗰件褸咁特別啲就賣啫。佢而家著緊底嗰件都有得賣啊！你見唔見啊？即佢里面都有一件即係好似啲后生仔嗰啲咁嘅衫，好普通，好普通嘅啫喎。你覺得係呀？嗰件刀有得賣呀，真係犀利。 即 係 寫住 No.3 嘅嗰件 呀。唉，我唔知呀，我唔知。 嗰件普通 T 恤嚟 嘅啫。係呀。即係如果即係我俾個預呀，即係如果 TVB 照做嘅，即係有阿馬明呀，咪龍武軍嗰度制服賣呀。係咪㗎？即係有劉心柔係咪？由做呢个宫女到做到玲珑公主嗰啲衫有得卖啊嘛，系咪咯？ 系喎，咁样我哋买佢嗰两套衫，咪我哋可以拍超人，帮唔变身啫嘛。 唔系佢唔系出超人嗰度嗰个 suit 噶啦，佢出个 人 嗰度 T 恤啊嘛。人嗰度点样拍到超人咧？ 我哋只拍完之后 间睇咯，系啊， 自己片喺度打嗰时咪播翻佢啲片咯。 系咯。 哦，你讲咁啊嘛？咁但系嗰两件嘢普通到就你喺街都执到，使乜买嘅咧？ 哦，咁买啊，一样样啊嘛，咁 唔系啊，你街都几乎系一样样噶啦。啊，话你知唔知几多钱先？ 吓，几钱咧？ 吓，咁啊，梗系唔系一件 T 恤咁嘅价钱啦，件 T 恤。吓，你咪当嗰件都系猿人 T 咁咯，你当咁啦。咁冇话买唔起嘅，系咯，即系我就唔会买啦。老实讲，即系你已经去到咧，佢系冇 point 嘅， okay. 去到冇 point 嘅地步噶。即你呢啲係我都係冇設計嘅，其實件衫就係、是、一件便服嚟嘅啫。咁即係當便服唔係冇設計，但意思你作為當係一個 IP 或者道具咁樣嚟講，佢就唔算有囉。 嗯。 即係唔算係一個好特別嘅一樣嘢囉，係咪？即係你臨有嘅話 ,Cut Can 平時嗰件衫你出產品呢，佢除咗件西裝，佢其實有件紅色嘅即係嗰啲咁嘅僆仔衫嘅。即係佢成日翻屋企就會著㗎，你留意一下佢呢度而家個版本啊。咁你會唔會出件衫先？咁嗰件只不過係啲好普通後生仔即係會著嗰啲衫嚟啫嘛，係咯。咁你唔值得出一個產品㗎，即係唔值得 under Superman 出啊？意思係，即係或者 Peter Parker 咁佢平時著啲好普通嗰啲學生咁嗰啲翻學嗰啲咁嘅衫，咁你會唔會出咧？我好簡單問一下啦。 係 啊，好戲入邊 佢啲咪算咯。 佢套戲入面佢係呀，佢係全程著住套咁嘅衫，但係你會唔會出聲？我就問緊，即係或者當你 cosplay Harry Potter 嗰陣，你會唔會 cosplay 便服嘅 Harry Potter？ 唔會啦。 你動畫唔同喎，你動畫呢例如阿寶呀、啊、或者馬莎你呀嗰啲所謂便服佢都好怪㗎嘛，即係佢有個配套㗎嘛。咁你著到牛仔衫、牛仔褲裏面整件黃係咪黃色㗎？我冇記錯。其實嗰件嘢你就會啊，咦？即係你都感覺佢阿寶嚟嘅，即係佢係唔同喎，同你即係正常嘅，係咯。咁其實啱啱上一次啊，接墮嗰個人間睇咪好似咁上下嗰只， 不過佢就唔似阿寶嘅，你覺得佢似阿電腦奇俠啊 ？OK， 即係電腦奇俠平時個人間睇係咁噶嘛，即係牛仔衫、牛仔褲，跟住裏面黃色噶嘛，因為佢比較鮮色嘅嗰、那個係咁阿寶就唔係啊，阿寶係好似石磨藍咯，咁、那個色好似你覺得係即係淺色噶嘛。咁你梗係唔係求其係牛仔同埋係黃啦？你都要係翻嗰隻黃色嘅，即係即係黃有好多隻㗎嘛，咁如果你真係做返嗰隻色呢，咁你都會覺得啊佢 cosplay 嘅阿寶變服喎咁樣。即係當然你如果你有埋個揸住本嗰本高達 manual 就更加似啦，但係就算冇都好，咁你都會認得嘅，因為嗰件衫係特別㗎嘛，即係佢起碼個配色係特別啦。咁但係如果呢啲咁嘅真人即係已經真人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喂佢嗰件衫真係冇咩特別，你都出產品真係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嘅，真係講真啦。Anyway 啦、啊、咁發展韓就係、是、即係咁㗎啦 ,ok, 即係呢啲但係我哋真係唔知有冇人買呀，老實講呀，係就咁啦。我覺得佢返係佢個妹著嗰件校服特別啲呀， 有冇出呢 呀，即係唔係好特別嘅，唔係好特別嘅，不過起碼嗰件校服肯定係佢哋自己作出嚟咁解啫，我意思係即係最少係一件制服而係冇嘅咁啦 ,ok, 咁有款冇嘅校服，咁都係一個設計先呀，最少叫做咁但係即係佢哋嗰啲便服我不敢恭維，反而佢老豆呢係 cam cam 地嘅，因為佢做衫㗎嘛，反而佢著得怪啲呀，係呀，咁你嗰啲或者不過你都唔會想 cos 佢老豆，咁所以我就 anyway 咁即係唔好奇怪 ,ok, 咁快講埋咁個劇點個超人咁兩兄弟都無厘頭變身，咁其實係打一隻紅色嘅龍咁嘅嘢啦，一隻恐龍咁嘅嘢，咁啊噴咗火咁啦，係咁嘅啫，咁佢哋初又唔識用啲能力啦，佢又唔識出個火球，佢係咩手指咧出嘅啫，初咁啊出個火波仔咁啊冇用嘅，咁啊但係好似藍色哥勁啲喎，佢射嗰啲水咧係可以切斷啲嘢喎， 綠墨神劍喎， 就綠墨神劍啦，或者呢個終極膀胱劍似啲，我覺得佢個表現係 咩啊？ 因為屙尿噶嘛，終極膀胱劍就係。即係射水啊，意思嚇，可以射水切斷嘢噶嘛，係啊，係咪會似啲？即係綠墨神劍就唔係射水啊嘛。 但係阿細佬藍色好似睇路有啲問題，隻嘢走咗去邊都睇唔到，成日背住隻嘢喎。 佢兩兄弟都有問題㗎啦，咁啊成日有時攻擊隻嘢踢到另外嗰個啊，咁即係總之第一集咪盡顯佢兩個嘅合作冇合作性同埋蝦碌咁樣嘅，咁同埋係有幾廢柴嘅，第一集睇到佢哋咁嚇，即係因為我唔知道啊 ,ok, 即係總之睇完都唔係好鍾意呢兩個超人嘅，我就咁樣。 唔係佢依家真係走嗰啲咁嘅路線嘅，成日都傻嘅超人嗰啲開頭。 傻過之前嗰啲，今次係即係之前唔係冇傻傻地，但係未去到咁傻嘅。而家呢兩個呢連個超人都傻埋嘛。嗱之前嗰啲呢個人間睇傻咗，個超人都冇傻㗎喎。咁而家唔係嘅，個超人係傻嘅，因為個超人而家暫時咧唔覺得佢有自己嘅人格嘅，即係佢哋嚟嘅。 係，佢而家呢個好明顯係操縱啊嘛，兩個駕駛艙咁揸緊。 係啦，所以咁對於佢兩個超人都係傻嘅，同佢一樣嘅啫，即係佢哋自己嚟咯，應該咁講，唔會有把聲同佢講嘢啊，冇呢啲嘅，冇嘅，係佢哋嚟嘅。咁我覺得係天地雙龍嘅感覺啦，係啦。咁但係天地雙龍都冇傻啊，天地雙龍係啲敵人傻啊嘛，佢哋唔係傻噶。同埋佢哋合作得好好嘅喎，即係你前我後，你左我右啊！而家呢個就完全係即係自己嚼翻自己嘅人啊！咁嗰只怪獸仲喺度睇住佢兩個噶嘛，有一幕係搞笑到，喺望住佢哋咁定咗，咁即係咩事？連啲怪獸都覺得佢哋戇居嘅咁樣 啊！ 咁係啦，搞咩兩條友咁嘅樣定咗喺度，跟住先打，再繼續個，哇！真係唔係佢同埋好似有望一望個鏡頭添嘛，有啲死事噶嘛，大佬。有啲咁嘅表現㗎，大佬，嘩你咩事呢，啲係咪真係睇完啲荷里活超人覺得喂其實掂喎咁係咪，即係搞兩個死侍版嘅超人係咪，即係成日同觀眾可以交談㗎係咪，應該咁呀，唉真係唔知呀，係啦，我唔知呀，我就唔鍾意啦，睇咗第一集已經，即係我以為即係佢可能佢 promote 出嚟係咁啫，咁但係可能裏面好睇啲嘅，或者我最少諗個超人應該係有型嘅，變咗超人之後原來唔係咯。有乜馬仔覺得？ 冇喎，因為鹹蛋超人其實而家新出嗰啲我都係 覺得差唔多，佢都係冇自己樣，係咁借人啲能力，跟住佢要做到咁上下先有機會有自己嘅樣出嘅。我成日覺得佢， 即係佢最奇怪，連佢自己原先 original 樣都冇啊嘛。咁你最少有個自己嘅樣再召喚，點解會人個 original 樣已經係某兩樣嘢合埋嘅咧？我真係 佢呢啲，佢而家啲 original 樣係要去到好後先出嘅，反而 咩意思？哦，你點解你覺得嗰個 original 咧？其實嗰個係一個 hyper form 嚟嘅啫。 唔知喎，因為好似上次我試都係做到後先有原本啲樣啊咁樣喎。我成日覺得佢哋即係先出到自己有特、啊、即係有特性嗰啲樣喎。佢開頭全部都係 copy 人哋啲能力啊嘛，因為 後來。唔係啊，佢後來你講緊即係嗰個所謂真正嗰個 Ops 個樣，佢後尾話其實嗰個真係光之巨人嗰個樣，咁但係你其他嗰啲冇㗎，即係折墮冇㗎，佢個基本 form 都係啊 Barrier 加吉田嚟嘅，佢冇自己樣㗎。 唔係，可能佢後期嗰陣時先個樣比較特色，之前又冇特色啊。 係啊，我唔覺得啦，即係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唔係都係咁㗎啦，係咯。咁你可能後尾嗰啲 high platform 或者其實佢再撈多幾個啊咁樣，即係你話唔係你話特色咧，唔係嘅，佢有特色嘅，但係佢最弊佢個俾嘅理由咧，點解佢係呢個樣咧？佢呢個樣係因為佢係邊個撈邊個啊？就係個解釋嘅問題，唔係個設計嘅問題。即係好似你冇問題㗎，其實你冇問題喎。如果你塞落去，你話迪迦其實係吉田又唔知撈邊個都得㗎。咁你就唔覺得係佢啊嘛？個問題係唔係話佢係咩樣？咁佢冇話個樣好，我唔覺得係佢個設計個樣有問題啊，係佢個解釋有問題啊。 唔係佢呢條橋其實 sell 太多次啊，真 係。嗱，即係你係嗱，好簡單，你折墮係 Barrier 個仔嚟噶嘛？咁佢本身似 Barrier 係冇問題噶。咁點解你要話佢係其實係吉田 Low Barrier 出嚟一個合成體嚟嘅？即係呢個咩設定嚟嘅咧？咁佢到底佢係吉田個仔定係 Barrier 個仔？咁佢到底係咪佢哋個仔啊？即係咩意思啫？咁你佢係 Barrier 個仔，佢咪係 Barrier 咁咯？咁但係其實 Barrier 真係入咗魔，真係咁嘅喎。Barrier 其實本身佢都唔係，佢都含卵超人咁噶嘛。咁你又唔該請解釋佢個所謂嘅原型係點樣？咁冇理由佢個原型已經係一個撈兩個超人嘅樣嚟噶嘛？咁你呢個其實係佢個解釋嘅問題啊，唔係佢個設計啊。个设计其实个设计系有特色噶，个样系有特色噶，吓，唔系即系你等于而家啲无面超人，你咪夹硬话哦新个无面超人其实系啊一号嘅捞啊 V 3咁你个捞怪咩？点样啊大佬？点样咧？ 佢俾个理由衰就 系咯。系啦，佢俾个理由好衰，因为咧佢就希望咧喺佢系即系玩呢一个双拼甚至三拼嘅呢一个咁嘅游戏，咁你就可以出好多嘢嘛。佢点解一定要玩呢样嘢啫？即系我。真係激到你真係即係咪呀，同埋你做咩集集都係喎，仲要 一次冇所謂，佢次次都係咁先打。 其實一次都有所謂㗎啦，你第日 K 都有所謂㗎，咁但係你就識做就下次唔好再嚟啦，因為你啲即係你啲 fans 啲反應都已經唔係幾 positive 㗎啦。咁你其實行緊出嚟係咪啲人係 positive 㗎呢？我唔知喎，其實我見啲人都鬧㗎喎，咁但係點解佢繼續係咁呢？ 好似冇理到啲人做乜㗎喎。 唔係佢唔理，佢梗係唔理啦。因為 Bandai 自從接手之後咧，佢已經諗住咧，超人係一定係碌卡碌翻啲舊怪獸舊超人，佢就係鐵定咗呢個方向啊，已經 嚇、啊、直頭係咯， 係啊，佢唔理你套嘢講乜，但係佢鐵定咗呢個方向。喂，咁你呢個方向真係整到套嘢唔好睇嘅，即係一個原因咯。你不斷喺度轉方嘛，不斷喺度賣你啲嗰啲咁嘅玩具產品，即係你賣玩具產品嘅。賣得最誇張就係鹹蛋超人，你唔好問點解鹹蛋超人就係最差嗰套啦，你自己檢討一下先啦。咁你無面超人冇去到咁膠噶嘛？即係佢都自己有自己個故事係咪？無論佢個故事唔好都好，咁係佢自己個故事唔好啫。你一都冇自己嘅嘢嘅，好似今集咁睇咗成集啦，其實冇發生過事咁滯嘅，成套嘢咧嗱係啊，佢成套嘢出超人出咗好多嘅， 咪打 即係超人狀態。好長嘅，但係咧佢就係不斷喺度做啲無謂嘢咯，係變咗身之後喺度做無謂嘢咯。嗱、啊，咁你以前就話特攝好貴啊，就話點解要即係打三分鐘啦、啊？係啊，因為嗰三分鐘真係打啊嘛。如果你話佢變咗身之後喺度閒氣啊，不如掟咗個大廈度食翻飛煙先咁嗱，咁冇問題，你做足半個鐘都得，淨係食飛煙可能搞十分鐘啦。 王家衞係 嘛？係可以吹頭啊！ 超人吹头啊，系咯，哇！阿大佬等咗咁耐都唔到，因为未齐人，唔开得拖噶，跟住只怪兽话搞咩两兄弟啊，好攰啊，啊下次打过啊，唉，佢都唔嚟嘅，大佬咁，跟住佢你不如影喺度睇表啊，咁啊只怪兽，咁你挨半个钟都得，即系如果你个特摄系喺度做无谓嘢嘅，系啊，你做几耐都得噶，其实。其实以前点解系短，就是、因为系好精华咁样，你一变身就系一个战斗啊嘛，咁 整烂啲嘢嘛， 系整烂啲嘢啊，咁同埋系啲好激烈嘅打斗啊，咁你所以嗰度你系好贵嘅，你拍几分钟嘢，喂，如果你嗰几分钟喺度闲 hea 咁冇乜点嘅，系个皮套演员啊热啲啫吓，但如果佢都冇嘢做咁掹喺度啊，咁搵咗特合掹， 只怪兽喺度瞓紧眼觉影住， 系啦，影只怪兽瞓紧觉啊，我瞓阵先啦，你大佬齐人叫我啊，咁啊 ，OK 得，诶瞓阵先啦，你咁做咩啫？咁冇噶，你拖半个钟都冇问题噶，如果系咁，咁如果你系咁样嚟去增加咗嗰个所谓超人出场嘅时间，把鬼啊，大佬，系嘛？ 我唔掂啊， 系咪咁讲啊？咁你表面上就係、是、哇係啊呢第一集好多啊大部分就影超人仲多啊影啲人間睇，但係冇嘢發生嘅，冇故事發生嘅，唉，真係好失望咯、啊。係第一集我真係睇完啦，我都唔係知多啲乜嘢，同佢睇之前嗰啲介紹片係差唔多嘅啫，係啊， 係。有鍾意拉長我講過嚟做啊嘛， 都係嘅。咁你所有嘢都係廣告啦，呢、啊這個Gundam Build Diver 又係廣告，咩、啊、都係廣告咁，即係而家係得返蒙面超人呢，即雖然佢有唔好睇嘅，都而家嗰套咁，咁但係就算佢唔好睇都好，我又冇覺得佢咁廣告嘅、那個感覺，係一套唔好睇嘅蒙面超人啫，但係都係蒙面超人嚟嘅，係有劇情嘅，最少唔好睇嘅劇情都有劇情㗎嘛，哇！你而家呢啲係冇劇情嘅、啊，每一集為咗。 塞夠佢時間咯，就係 啊，塞夠時間同埋為咗係咁喺度拉嗰個變身器，拉幾廿次，喂，搞咩啊，大佬？即係睇到猛嘅程度啊 ，OK？ 咁大家唔信啊，即係一定要睇下 ，OK？ 嚇，咁啊睇下另外嗰個有一個好搞笑嘅，即係一個 YouTube channel 成日笑佢哋嗰個，睇下嗰個遲啲又講咩，嗰又講唔正廣東話嗰個咧，嗰成日諗好多嘢笑佢哋嘅，係即係遲啲睇下個迅雷俊係咪？其實，唉，睇下佢點講啊！啊、即係呢個姑姑同楊過都係佢發明㗎嘛，呢、這個講法啊好嘢啊，咁睇下呢套佢又覺得係咩嚟啊，好啦，嗯，越絕代雙驕係咪可能係，係啦，唔知啊， 咁樣， 係嘛，唔知啊，係啊，到時睇啊，係啦，咁我就唔得啦 ，OK， 已經啊，即係 冇興趣嘅，完全係， 有啲下一集都唔想睇嘅戲番嘅感覺，係，係，嗰、那個妹妹亦都冇覺得話十分可愛啊嘛，係咪最弊就係。雖然佢真係搵個都學生妹咁做嘅，佢唔係搵個大審辦嘅，係囉，即係都係一啲某啲偶像團體其中一個嚟嘅，係囉，咁啦，咁啊 ，anyway， 咁啊，我就冇追看嘅，即係任何嘅意欲啦 ，OK， 咁啊，不過點都會講下嘅，之後都係囉，咁啊，爛都要插嘅，係囉， 另一套啊，講 啊，講咩？講第二套啦，係嘛？ 龙珠英雄啊， 其实都是继续的啦。咁呢套就不过呢套呢就首先已经有咗产品在先，佢先至出去动画化。咁啊调转嚟做嘅。咁即係好似索斯兽咁啊，先有产品再出动画或者电筒都系嘅。咁呢啲呢又未必唔好，因为其实佢唔系即係佢已经唔系攞呢个嚟去 sell 佢嗰个嘢啦嘛。佢只不过将佢动画化啫。咁啊个意图上最少冇咁邪恶。啊咁啊，但系得唔得咧？结果其实喂，介绍翻系咩嚟嘅啫？本来咩嚟嘅啫？ 咩嚟啊？ 好似卡 game 嗰啲街机游戏。 哦，卡 game 街机，即系储完卡就拍落架机度，可以即系会打咁嗰啲系嘛？ 但系叫龙珠英雄， 应该系我唔好熟。吓、 啊， 龙珠英雄咯，佢叫 龙 珠英雄，即系咩 Super Dragon Ball Hero 系咪？好似咪叫咁上下，定、哦、唔知调转？ 類似咁啊，我冇乜印象。 即係之前嘅龍珠超，而家係超龍珠，係啊。 咁都得。 係啦。咁啊，咁佢啊，係啊。 咁佢呢個玩平行時空嗰啲。 係啦。咁佢所以就過癮咧，就係、是、game 會出現嘅嘢就係咩咧？就可以自己打自己啊！即係有唔同平行宇宙嘅悟空啊，可以悟空打悟空啊，係。 咁呢個得意嘅， 係咁佢呢個第一集都係得嗰八分鐘到嘅。 咁當然亦都唔止係悟空啦，兩唔同時代出現嘅人啦，即係佢可以有細個嘅杜拉格斯，亦都有大人嘅杜拉格斯。咁變咗咧，你中意睇嘅角色咧，亦都冇話啲人乜已經死咗，咁唔需要理會，因為可能佢喺唔同時間、唔同平行世界，佢唔可能未死噶嘛。咁就所有角色，你覺得啲好強敵嗰啲，你都可以再出現，即係包括菲利個哥係嘛？ 哦，系啊，有菲利亚哥。 咁你就话喺呢个画头度已经见到佢而家系一样可以变成金色嗰个状态嘅， 系有金色嘅状态，我见到佢。 系，即系佢哋有进化嘅，即系唔系停留咗喺以前嘅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咧系又得意，咁我最少觉得个桥得意先啦。嗱，咁你讲下啦，咁第一集系讲咩？ 咁佢第一集就系讲突然间有个哦。系咪亦做咩名我食唔起？ 总之有四眼仔啊，四眼大只嘅， 系啦。跟住话 眼仔斯文，但系好大只嘅 ，OK， 啲手骨起晒剪嘅。 跟住又话阿杜拉格斯俾人捉咗咁样，跟住又叫佢走去救佢啊，要咁啊。 系啦，即系好似系好人咁嘅初初啊。 咁啊，咁啊，连埋佢条女都有嚟啊！阿武 啊，边个嚟咧？嗰个即系杜拉格斯条女，到底系阿水嚟嘅？ 哦，其实系龙珠最早嗰阵时，我三人组话同佢一齐， 即系争龙珠嘅，抢龙珠， 争龙珠嗰个三个咁有个，我嗰阵时叫不拉夫啊定咩，我唔记得咗，香港译咗，即系个 大佬， 系个手下其中一个女仔嗰个就阿武啊， 着件军褛咁嘅，咁但系点解佢去到而家都仲系后生嘅咧？竟然， 哦，其实之前好似系用龙珠许愿变翻细佬，跟住， 哦， 佢再大咁啲时间先可以。夹翻啊，同阿格斯连岁啊！如果唔系，应该要同佢阿妈一样差唔多大，应该。 咁就而家就竟然做咗杜拉格斯条女啦，喺而家呢个新嘅宇宙啊！好啦，咁啊有啊有呢个啦，仲有边个咧？ 哦，咁啊，佢哋就阿悟空咁啊，用瞬间转移去咗个咩监狱星球咁啊！ 啊，咁有比达咧，数下有边几条友去咗先咁啊？ 吓，咁啊，比达同阿武跟住同阿悟空去嘅就 系啦系啦，咁啊佢话救杜拉格斯，咁点知去到咧？就竟然再出現多個悟空，咁但佢又話佢就唔理嘅，先無端打啊！咁咧後屘喺佢口中就知道咧，原來呢個係一個時空警察嚟嘅，即係另一個平行宇宙嘅悟空係一個時空警察嚟。咁啊著件長啲嘅褸咁嘅， 但係佢又唔係變超男嘅，佢又變超級賽亞人4嘅，反而 係即係個紅有啲紅色毛喺個身嗰個係嘛？ 係啊，即係 GT 入面用星即係有條尾先可以變到嗰個形態啦。 咁但係佢竟然又同佢哋嗰個超級賽亞神即系蓝色头发嗰一打嘅，我都唔知点解，诶，两个一齐出波系对冚嘅啫，对等 都系疏疏咁样整嘅， 都唔知点解啊，应该嗰个弱好多嘅嗰个状态，咁啊唔知啦，系，咁啊结果就原来大家都唔系坏人嚟嘅，大家都系好人嚟，咁结果就真正坏人就系嗰个咁嘅四眼仔，即系你唔好听四眼仔为咩，其实系坏人嚟嘅，咁同埋佢其实唔系肉色嘅，系即系紫蓝色嘅啲肤色啊，即系。咁原來係佢搞出嚟嘅，或者個咩監獄咁咪原來就 佢話做實驗啊， 係啦，困住咗啲唔同嘅嚟自唔同平行宇宙嘅人啊，等佢打到死為止咁啦之類啊。 跟住佢又話俾咗粒龍珠啊，即係嗰個時空警察咯，唔好咁話要儲齊龍珠先可以離開呢個空間咁啊。 咁佢就即係意思就係要喺其他對手身上面搶，即係佢驚佢哋唔打啊嘛。咁你就係為咗可以離開，咁你就要搶曬，即係打低其他人去。即系抢龙珠啊！佢咁样啦，系 啊，咁啊走咗啦，咁佢跟住同埋啊影咗阿杜拉格斯俾人搵咗个仓度，跟住放翻出嚟咁啊，好似见到阿菲利个阿哥咁好似 系啦，跟住佢问佢攞龙珠，咁但系其实阿杜拉格斯身上到底有冇龙珠咧，就唔知啦。 系啦，咁啊完啦，咁就咁啊，同埋有影有一个邪恶嘅杀人啦，佢戴住个口罩睇唔到个嘴啦，就只眼露出嚟啦。 系啦，咁嗰边个啊？你估咧？ 吓、啊、唔知道，都系啲唔同时空嘅咩？ 系咪嗰个大只佬嗰个啊？ 咁又唔似喎，应该唔似。 嗯， 系啊。咁啊，同埋好似有啲预告片影到啊，悟空突然间发狂咁，唔知咩事啊？ 系啊。嗱，咁啊，似乎呢个古仔个 setting 就好睇啲啦。最少我觉得，即系佢打嘅原因同埋，即系唔系又系一个武术大会先。首先吓。即系虽然都系打噶啦，系咁啊，都系打冇问题。即系但系，我觉得佢个。理由又好似好啲喎，係咯， 嗯， 係啦，即係接觸嗰度嚇，喂，咁但係佢初出選就係要佢哋互相打死大家，咁但係肯定唔係啦，肯定佢最後係一齊打出嚟啦，可能會係咪？ 正常多數係啊， 即係其實係咪一定要打低個對手先可攞到龍珠？咁其實可以合作㗎嘛， 即係又唔係一定要一個人擁有嘅，係咪先？ 唔係咁睇下佢對邊個，我唔知其餘嗰啲使唔使打咧。最 咁夢 同空嗰 啲 就唔使打啦。 嗰啲佢唔使就要打啦，可能係嘛？咁唔知啦，係呢咁你不嬲龍珠係可以連敵人都説得噶嘛？即係你可以咁講噶嘛？係咯， 都係套埋啊嘛。 因為你有再終極啲個敵人啊嘛。即係如果既然打都俾人困住，咁就唔係我哋而家係敵人啦，係咪？即係你出咗去先再打另一件事咧。即係一齊離開咗先咁，其實唔需要喺呢度打生打死嘅。咁唔知佢講咩啦，係我諗佢都係講呢啲嘢多㗎啦，咁你咪睇囉，咁我就覺得即係咁呢個橋最好過癮啲，係啦。咁但係喺個卡 game 係冇呢個設定㗎，係咪？佢冇話過點解你要打㗎，係咪？ 咁我唔知呀，真係。 係啦，即係呢度係作咗個理由點解會發生呢一件事㗎嘛，咁我覺得呢個都作得 OK 嘅，係囉。係囉。 嗯，可以睇下嘅。 個理由比以往好先囉，最少係。 唔係，喺個劇場版之前出呢啲㗎，而家佢應該。 嗯， 一年尾有劇場版啊嘛， 可能掹咗落去嘅，其實係嘛？ 咁啊，真係唔知啊。 嗯，好，咁啊，睇下啦嚇。咁啊，佢又好似唔係好長嘅啫，一集得個 八分鐘啊。 係啦，十分鐘八分鐘，咁就唔係平時 regular 啦，一集卡通咁長嘅。咁 但係要十幾號先有第二集喎，佢唔係一個禮拜一集。 佢唔係咩新番咁每禮拜一集咁嘅，咁但係又反而如果咁，但係佢係好睇嘅又唔區喎，係咯， 叫做有啲新嘅，同埋有啲即係第啲影像化出嚟囉，係囉。 即係你咪當以前追 OVA 咁嘅啫，咁你幾個月先有一集添，係咪？咁但係如果好睇嘅又唔緊要喎，係咪先？係咪？即係好似嗰時你追0083咁，不過嗰時0083都犀利，好似係一個月一集㗎嘛 ,keep 到。 佢好似係後面嗰陣時耐啲，佢開頭嗰幾集係 keep 到，係咪 ?keep 到佢後面耐啲出到嘅。 咁但係就算縱使係咁啊，你都會真係好期待佢會出囉。即係如果一個好嘅作品呢，你又唔介意話係耐啲，即係咪真係一定好似追劇咁要個個禮拜呀，定係甚至無線咁要每一日呢？即係如果係好睇嘅其實又冇所謂㗎喎。即係如果真係做得好睇嘅，其實應該其實大家係唔介意耐少少。你唔好耐到加爾巴咁呀，十年一集呀，即係你美漫呢其實不嬲都係不定期出書的，可能你隨時幾個月先一集㗎，即意思佢同一個故仔，即係佢就係個禮拜有書出，但係就唔同嘅故仔，咁其實呢個咪有啲折枕頭書呀，即係每個禮拜都有周刊有本雜誌係嘅，但係個連載呢就唔係一同一個故仔一定個禮拜有嘅，即係咁囉，即係睇有嘢睇，但係同一個故仔就唔係個禮拜續，咁人哋又好驚係long到呢一種，但係香港人就似乎唔得啦，即係佢要係同一個古仔，你可以日日有或者一個禮拜有，咁你再耐啲佢都接受唔到啦。你每個月一集唔得噶啦，已經係啊。咁但係如果大家追求嘅好故事唔係 Q time 咧，就唔係咁講嘅嚇。 唔係，其實我覺得睇個個人咯，係追定係佢消磨時間嘅。 咪我就話咯，你個出發點係 Q time 嘅，咁咪唔同咯，係咪？咁 你成日話唔記得上一集講咩㗎嘛？如果唔係日日做嘅話就。 其實唔會嘅。如果你係鍾意嗰個古仔，你係唔會嘅。咁同埋如果佢咁耐呢，佢可能就深刻有啲嘢會提返你嘅。咁唔係呀，龍珠個個禮拜做或者無線日日做啫嘛，嗰時係嘛。佢都用咗15分鐘提返你上一集啦。 我又先唔記得咗。 係咪用咗15分鐘做返上一集後面嗰15分鐘㗎嘛，基本上重播返。即係每次其實得半集㗎嘛。咁你就即係其實嗰時有講話就係、是、其實跳一集睇就啱好啊嘛， 有啊，係我嗰時話 跳一集睇就啱好係全新一集啊嘛，可能都未甩得曬嘅，可能你都仲有少少嘅之前啲嘢都有啲前事有啲咁嘅交代，但唔緊要啊，唔緊要啊，咁啊，即係所以你邊度關事啊？呢啲唔係藉口嚟嘅，即係你追翻係你唔記得，你咪撳翻嚟睇咯，或者你咪揾翻上去睇咯啲。所以我又覺得呢個唔係讀者自己嘅責任多啲，係咪？咁就冇㗎，你啲電影呀，咁電影呀一年一集都已經好近啦，咁你都可以話喂我已經唔記得上一集講咩啦，咁你咪自己搵返嚟睇囉，係咪？人哋冇責任一定要即第二集係咪一定要影返上一集，咁樣影返十分鐘先嘅啫，有冇必要啫？ 正常啲電影都唔會咁做。 咁你下一次呀復仇者即係話嘟嘟續集，咁係咪要影返上一集咁樣跟住佢哋再消失咁樣，係咪一定要？唔會㗎，你電影嘅通常唔會喎，佢當你已經知道，甚至乎 已經係半年後咁樣㗎喎，好多時仲會跳咗時空添㗎喎，唔單止唔交代，仲唔係緊接時空喎。咁成日都有㗎，有咩問題？咁其實你嘅責任嚟啫嘛，你追返係咪呀？即係你話啲戲呀，就算睇第二集第三集，喂你會問，喂咁如果冇睇前面一集數會唔會唔需要講咩？喂其實你都唔使問嘅，你知咪知，唔知咪唔知囉，係咪？你真係想知你咪自己去睇返先入場囉，係咪？廢話根本就唔需要，即係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我，如果人哋話咩唔使嘅，其實佢冇完全冇關係㗎，咁你就唔即係慳翻啫。要冇問題㗎，你唔好我要啊要我唔睇咯，要咁你咪自己做功課咯，係咪？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唔係一個真正好睇嘅故仔咧，係值得你去等同埋值得你去追同埋值得你去睇翻嘅嚇。即係可能如果你中意嘅話，你喺佢嗰個過程裏邊啊，你已經可能翻睇咗之前嗰集幾次啦，點解會唔記得啊？即如果你當時是買帶或者是租碟看0083的，我不知道你在新一集出之前會不會只是看一次的呢？我不知道，所以我絕對不會不記得的，因為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次，即還要次由第一集再看過，那會不會不記得？不會咯，因為它實在畫得太漂亮了，經常都看下啦，得閒都是吧，是的，即係你唔係睇，你未必成套 real time 睇一次，但可能你會都跳啲，哇睇下打先睇下咩，咁其實都仲好記得嘅，即係大概個劇情會記得㗎，最少係咪？所以唔好賴啊，唔好賴啊，即係呢啲係你觀眾自己嘅問題嚟嘅。 嗯，咁啊係啦，呢、這個龍珠可以睇下嘅。 嗯，好，咁有冇？咁冇啊。 另外一套 講完啦。 係啊。 哦，新年有冇睇過啊？ 冇啊，冇啊，冇啊。龙珠我冇 睇，好，唔使睇开嘅，呢度新嘅大佬，完全冇之前无关嘅，哦，完全冇兴趣 ，OK， 好，嗯，嗱，咁呢个可能因为佢哋见到上次龙珠超咧，即系咁大反应啊，全球啊，可能佢哋好有信心去制作今次呢一个嘅，即系今次呢个咁嘅，我都唔知叫咩，即系类似 OVA 咁嘅东西啦，吓。是怎样新的讲 法？反而是他的隻 game 就现在似乎都卖得不错，就是那隻格斗 game， 龙珠那隻格斗 game。 是吗？ 是啊。咁啊， 龙珠直头不止咩啦，他的玩具现在都劲啊。 是。 嗯。即总之他 keep 住有返作品出呢，啲嘢就卖得㗎啦，係好简单，我哋讲过啦，即你唔使理佢好唔好睇，其实都 work 嘅呢一招，係。 系咯，你有你继续闹啊，佢啲嘢买喺度啊， 系咯，啲嘢买到咪得咯，系咯，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啦， 系 啊，咁啊睇一睇系咁多，诶，五睇一排就系好，系一套， 另外有一套我都唔知几时做嘅，但系点解我就喺即系 YouTube 有人摆出嚟可以睇得到嗰个偷拍版嘅 JoJo 第一集啊，第五部嘅， 系啦，系咪未做咧？应该 未做，好似话系咪？冇咁快，好似唔知幾月後先有做，好似話。 咁到底喺邊度偷拍翻嚟？超越時空偷拍翻嚟嘅， 應該唔係喎。佢嗰啲貨第一集俾人睇喎，我真係唔知喎。呢個 即係有人喺超越咗幾個月之後電視拍偷拍，跟住用時光機送翻嚟我哋現代係嘛？ 咁我唔知啊。 係咯，真係唔知點樣偷拍翻嚟啊！咁就實在講咩嘅咧？係邊一代嘅 JoJo 咧？ 呢個係第五部啊。 係 呢個係講迪奧個仔啊，祖羅啊。 哦，那個即是講黑社會的。 哦，是啊，這個是講黑社會。 哦，即是這個是古惑仔加這個 JoJo。是啊。 這個是這個反大佬自己做大佬的故事。 嗯。那這個好看的地方在哪裡？或者個動畫如何？ 動畫就見到畫面都保持到的，那他現在第一集的故事都是講他剛剛最尾見到佢之後會入添嗰隊人個大佬，即係嗰個小隊隊長啦，即係另外一個主角啊，都係叫做 係，哦，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都係發生因為啲保護費問題，咁同之前收保護費嗰個人打起上嚟，跟住就即係好似嗰個人俾佢打巢咗啦，即係都唔係佢打嘅，佢自己賴嘅。咁啊打殘咗之後就呢個小隊隊長啊嚟查呢件事咁啊撞到佢咁啊兩個打起上嚟啊開始準備。 哦， 嚇咁但係今集都有出阿成太郎同埋之前上一部嗰個阿康一嘅，即係阿成太郎拜託阿康一走去查阿迪奧個仔咁啊叫咗佢嚟 呢度揾佢咁啊。 即係你意思佢又楞得翻，即係嗰個劇場版嗰啲人物， 即係第四部啲人啦、啊、即係上一輯、 哦、 第四部嗰邊嗰個回音嗰個僆仔啊，即係如果真人版入邊係阿神木宏之介做嗰個角色啊。 哦。不過我哋其實咧有講過嗰套戲嘅，不過其實我哋係咪冇播過㗎？我哋冇播過㗎。 好似冇啊， 好似都未播過。其實我哋一早已經有講過嗰套戲錄咗音嘅，係咪？係揾機會再楞翻個題材啊！個真人版嘅我哋有講過嘅，係不冇出到街啫，因為太長啊，係又係可能嗰個禮拜啊，咁啊有機會啊一次過啊嚇嚇攞翻出嚟俾大家講講啊。 唔咁如果講返呢，其實第四部呢就啲替身比較啲能力已經怪啦，咁今次第五部呢就反而係更加非戰鬥或者好刁轉嘅替身更加多㗎，咁似返而出啲 咁、哦、樣即咁點呀，個主角能力唔係打嘅 其實佢今次呢個主角就祖羅其實嘅能力就係生命㗎，咁佢可以暫時開頭出嚟佢就可以將啲死物變做生物 喔 同、哦、控制佢哋 喔， 咁但係之後佢會再進化，就變咗係其實可以用啲死物製造身體嘅零件，咁可以救到人同埋修理人嘅。 但都唔打得嘅， 打唔係好打得嘅，其實佢嗰個體身就， 哦， 係啦，咁佢本身啲攻擊力同埋咩都係唔係好勁嘅，即係其實佢今集佢呢一輯裏面主角嗰扎人係，嗰幾個都唔係話好。好破壞力厲害啲角色嚟。 咁如果係咁講咩㗎？ 都係用啲方法，係都係都係咁查，即係佢開頭打啲人係好怪咁，佢都係查嘅多開頭，跟住打就係 好重嘅。 唔係查案，係其實佢啲替身攻擊，佢哋要查究竟個人哋嘅原理係乜咁咯。 哦，即係又係要破解人哋個嘢，跟住就用方法打低，就唔係一味靠好打嘅。 因為其實佢哋啲人唔即係主角嗰陣唔係好大破壞力，唔係好大 嘅。其實實質論故事應該係咁好睇嘅，不過啲人中唔中意係另一件事啊。 即係佢打啲人都有好多好怪嘅，有啲可以令人變老啊，有啲就可以用個魚鈎吊人啊，即係同埋另外好似我記得好似就有縮細啊，跟住同埋有個就可以將人。吉到變咗好似漏氣咁，跟住可以變一層皮咁收埋嘅。 即係總之好好多怪誕怪異嘅超能力咁啦，嘅融化咁啦，係啦。咁佢個修炼派都係佢可以諗到一堆，即係你冇諗到咁怪嘅嘢啫。咁即係佢慢慢即係唔係話以即係一味好打呢？咁但係我諗而家一般觀眾都寧願睇好打嘅，仲係。 唔係佢嗰啲敵人有啲係打唔到嘅，正常，因為有啲災難性嘅替身咯，嗰幾勁嘅。佢有啲係可以霉菌咁樣可以擴散，令到啲人苦難嘅。係啊，咁本身都幾難打嘅。 係啦，但係啲觀眾都仲係中意睇白金之星咁囉囉囉囉囉咁啊，係嘛？ 嚇睇下咩啊？呢套都仲 OK 嘅啲人。 哦，即係再跟住唔得啦。 再跟住比較就少部分中意，因為可能太怪嘅話， 再怪啲啊，越嚟越怪啊，係嘛？ 係越嚟越怪係啊。 嗯 ，OK。 嚇，咁啊，暫時都係睇咗第一集咁多嘅，咁佢係啦，咁要繼續睇埋其餘嗰啲小隊啲人出身先啦。咁而家佢對嗰個小隊嗰個隊長，好似叫布查拉迪咧，就其實係個替身能力係拉鏈嚟嘅。 嗯。 即係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可以開到個空間穿過咁嘅地方。 即係其實開 portal 啦，不過佢嘅形式係拉鏈拉開咁樣，係咯。 係啦，咁就變咗佢就可以入唔同地方或者潛入唔同地方啦。 嗯，係。佢都一個表現有啲奇怪啦，其實即係開 portal 啦，能力係。 但係佢就唔可以跳躍嘅，佢個 portal 就。 唔可以咩？ 唔可以跳躍，即係喺第二度出翻嚟咁啊唔得咯。佢係穿過嘅。 即系点咧？ 嗱，即系佢嗰拉链系穿过啲嘢咯，可以 穿过啲嘢。哦，即系你意思佢唔系可以随意门咁喺好远嘅地方？ 唔系随意门，唔系嘅。 哦，即系点啊？即系可能蹦墙噶嘛？你啲蹦墙咁穿过咁啊？ 系个人都得咯，系咯。 哦，即系 好似第一集咁，佢同阿主角打，佢一拳打落去块面开头，跟住佢就。就喺我口啊，呕翻啲手指出嚟，其實係佢拉開咗佢個 面，跟住將啲手指擺咗入去佢個口入面，咁樣，但佢快到睇唔到 咁。咁但係係嗰個拉鏈嘅另一邊係唔可以係好遠嘅， 唔可以係啊。 哦，唔得嘅 ，OK， 好 係啦， 好咁啦。咁呢個我覺得玩橋不嬲 social 都係勁嘅，不過就睇下大家欣唔欣賞呢啲創意啦。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中意睇咁樣嘅話咧，就冇辦法啦，係啦。咁啊睇翻阿承太郎算啦，係啦。咁到咗呢一刻啊，承太郎仲存在嘛？ 哦，喺度啊，冇嘅呢度一樣喺度。不過今輯就冇直接參與戰鬥嘅今次， 所以 開頭出叫阿康一仔去查，查祖羅之外就之後冇出噶啦，係啦。 仲係著住嗰套白色衫嘅， 係今日都係白色衫嘅， 都仲係嗰套 動畫都係，係啦。 嗯 ，OK， 好，咁啊呢個幾時正式做啊？係咪真係下一季嘅新番嚟應該係嘛？ 好似係咪？我唔記得咗，要睇翻啲資料先記得。 OK， 咁即係總之就偷睇到佢嘅第一集啦，係咯，即係都 OK 嘅，係咪 ？OK 嘅， 嗯，好，好啦，咁好，仲有冇其他 影像應該係差唔多 ？OK， 喂，咁我哋使唔使真係正式啲介紹翻我哋提過嗰套我嗰套戲啊？嗰套叫做 Upgrade 啊？ 係， 係咯，啊，咁啊喺度澳洲電影啦嚇，即係頭先嚇。喺阿明嗰節，我哋即係中間有講提起嘅，即係其實喺度北美上咗就係、是、澳洲應該係三月已經做咗嘅一套電影啊。咁講個人即係車禍之後攤咗啦嚇，咁結果就佢就有人就話可以幫佢裝個 chip 之類咧，就可以連接翻啲神經咁樣。咁結果就變咗係喐得翻咁仲有嗰個 chip 咧，原來係有 AI 嚟嘅，即係講嘢咁啊，即係佢平時好似 Iron Man 咁啦，即係佢有個 AI 同佢講嘢嘅。咁同埋咧，佢必要時咧有危險嗰陣咧，佢就俾個 approve 佢，可唔可以俾個 approve 我控制你個身體咧？如果得咁，佢就變咗好打嘅，即係咁啦，即係咁啦。咁你睇都係一個好分嘅古仔啦，係咪？或者阿新年好多次啊，成龍嘅踢屍圖啊，即係嗰、那個 特務踢死圖啊， 係啦，即係嗰個就著咗件踢死圖就變咗好打啦。咁佢呢度就唔使俾個佢，因為俾個 AI 操縱嗰陣佢就好打。咁但係佢個表現上就唔係就咁打功夫嘅，佢係好似啲跳機械舞咁嘅，即係佢係好硬咁嘅，打得嚟係啊，咁但係佢好犀利嘅，即係嗰人哋點樣打佢咧，佢都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迴避同埋打低佢嘅，咁其實係得意嘅，咁啊同埋啲敵人咧，亦都某程度咧改造咗自己嘅，即係佢哋都係啲半改造就係、是，即係唔係話無面超人咁，不過佢就可能將個槍管裝咗自己隻手裏面啊，咁佢就變咗可以咧隻手好似 Iron Man 咁大咗，嘣咁可以開槍，即係子彈嘅啫，佢啲槍係 OK。咁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嘅，佢好多諗法呢套戲都幾得意嘅。咁不過就奈何唔係一套荷里活電影啦，咁所以 budget 嗰樣嘢你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要求喺度荷里活 A 級咁嘅製作。咁係啦，咁所以其實佢拍出嚟點都喺度 B 片咁嘅 feel。咁但係我覺得意念嗰樣嘢係有嘅。咁最尾個結局亦都我係諗唔到嘅。咁竟然最後個幕後到底係邊個搞咁多事出嚟嘅咧？即係點解會發生車禍？點解老婆會俾人殺？點解一切？原來是那個 AI 才是背後的大佬，就為了搶奪他的身體，即是他想有一個身體的自己而做的一連串的陰謀來的，就是這樣。那這個都挺特別的，我覺得故事寫得 OK 的，不過就始終是個即可能會不會將他翻拍寫到荷里活版其實挺好看的，就是這樣，我有什麼意見呢？那裡面的主角也本來是形仔，但是這裡就因為他要扮一個頹的，佢平時都仲係扮緊坦嘅，佢唔可以俾人知道佢識行嘅，咁所以佢仲係搞到平時霍金咁樣扮到咁，所以又留曬須，即係不受騙，咁所以你覺得好樣衰，但其實係型男嚟嘅本來啊，即係我意思個演員嚇嚇，咁就可惜又睇唔到啦，係啦，咁個老婆角色咧又即係都好快死咗啦，咁、那個靚女但係好快死咗，咁真係睇咩嘅呢套戲咁樣，結果就係、是。你會差咗咯，覺得係，即係冇咗啲嘢一路，即係覺得好悦目啊！咁佢就欠缺咗呢樣嘢啦，可以咁講啊，咁但係故事係特別嘅，係啊，介紹翻先。咁如果北美朋友有興趣咧，即係好嗱嗱聲快睇嘅，應該就係落畫，因為其實似乎都唔係好多人睇，係 嚇。 係。咁香港我唔知有冇機會上映，係啊，咁啦，咁啊，照澳洲應該有睇到的機會大啲嘅。應該都係啊，唔係再唔再唔應該出碟嘅又係啦。咁啊，科幻係科幻嘅，講未來嘅，都有近未來世界。咁又係周圍都係有啲裝嘅飛嚟飛去嘅，即係呢套係絕對係科幻片嚟嘅。係，嗯，係。咁啊，大家補介紹翻，正式啲。 我驚我哋話講呢套，但係人哋又唔知我哋邊度講啊。係、 嗯、 啊，其實喺同阿銘傾嗰陣，我哋有講過㗎啦，已經係、 嗯、 好，好咁我哋啊叫佢正式介紹翻啦呢套 ，OK。 嗯， 我唔知道有冇其他譯名，佢就咁叫 upgrade 即係升級咁啦，係。咁嘅意思啊，唔係封空嗰啲，係升呢咁啦，即係意思係啦。咁就話即係將個人升咗級咁啦 ，upgrade 咗咁啦，係。即係佢個即係佢個 slogan 係寫住即係唔止係機械，亦都即係唔係機械都唔係人 ，is more 啊，即係再勁啲咁嘅意思，係啦。咁佢咁寫係啦，即係佢唔係玩乜半人半機械咁呢啲，佢唔係講呢啲係啦，係嘛好。咁其實最尾原來係 AI 先係嗰個問題嚟嘅，咁、 嗯、 原來最尾又帶翻去呢個 Expectina 嗰、那個，即係嗰個原點嘅，係。但係佢其實一路你唔覺㗎，一路你唔諗係講呢樣嘢嘅， 唔係因為 你冇諗過呢個 AI 會係原來壞人嚟嘅， 因為佢應該就係收得幾埋嘅，即係個 AI 可能佢都唔係做翻個 AI 應該做嘅嘢咯，咁樣。咁 佢平時好服從㗎，好係啊，即係一個好。是啊，你唔覺噶，同埋佢講嘢好斯文啊咁嘅，但係後屘變聲嘅，即係成變咗原來佢真係個 boss， 係，其實所有嗰啲壞人都係佢操縱嘅，係個車禍都係佢製造嘅，因為嗰啲係電腦車嚟噶嘛，係自動噶嘛，嚇、 哦， 咁、啊、你唔會諗到噶嘛，係咪？咁啊，即係佢所以最後咧，即係佢就自殺啦，即係諗住係，即係佢查咗咁耐個即係幕後黑手係邊個，竟然就喺自己身體入邊啊嘛，係咯，咁啊。即系谂住一枪咁打翻落去嗰、那个、那个 chip， 其实装咗喺后颈度，咁咪可以即系报到仇咯。咁佢即系死都冇所谓啦，即系佢都为咗帮老婆报仇啫嘛，搞咁耐啊。咁佢跟住就，但系佢唔知点解，跟住醒翻喺医院咧，咁啊以为即系自己又瘫翻啦，定系咪？咁咦，但系又冇嘢，自己又喐得，因为佢仲要个老婆出现咯，话佢哋撞车之后咧昏迷咗几日，咁哦，即系原来头先讲系发梦嘅啫，咁样吓，咁样。咁你諗係咪真係咁呢？咁梗係唔係啊，咁跟住嗰個即係嗰個又去返現實呢，咁、那個即係其實嗰個主角已經變咗，完全俾我嗰個 chip 控制咗囉。咁佢話佢而家就喺個夢入面好開心咁繼續活落去啦，咁佢就可以完全佔有佢身體嘅終於行，咁殺埋嗰個呢一套戲入面一個黑人女警咁嘅完成，就咁嘅結局過。所以我又覺得喂，其實佢個故事寫得幾好添㗎，講真，即係如果論故事啊。不可即係係因為即係比較個 budget 啊嗰樣嘢，或者佢個拍法比較即係，因為你只係拍啲人走嚟走去啫嘛，你都唔可以點係咪？可能成件事就梗係冇咁即係精彩啊！覺得係，即係如果有錢拍少少咧，其實佢有機會係一個Bay Runner 咁嘅古仔嚟嘅，可以係就咁啦。咁 OK， 咁大家如果即係睇下個古仔，大家可以即係試下揾嚟睇先，睇下會唔會即係有得即係網上又好邊度好係啦。咁我呢個都幾得意嘅。即係我哋其實有貼過上群組嘅呢個預告片，係 OK 好啊，咁啊講完啦，正式叫做講翻一次啊，係費事即係叫大家揾啊，其實差唔多，我頭先都係講，之前我哋都係咁上下嘅，講阿明嗰段係，即係驚大家揾唔到啊，我哋喺呢度介紹可以清楚啲係咪？係好啦，咁有冇其他 影像嗰啲無影啊？ 差唔多啦，係啦。差唔多啦，系咯。 消息啊，反 而其實《國定殺六日》都做咗啊，北美啊，如果北美咁，即係我未揾到嚟睇啊。咁如果北美朋友有興趣可以睇啊，係前傳嚟嘅。佢講明咧係第一次《國定殺六日》，其實係點樣發生同埋點樣係發生咗咩事嘅，係咁樣玩嘅。咁好唔好睇啊？唔知啊。OK， 好唔好睇唔知。OK， 好。 呢個之後先講啊。香港未做住啊嘛，係咪？ 係。 始終都會講到嘅。嗯，好啦，好。咁有冇其他咩產品啊，或者其他消息啊咁樣？是咪有個展覽先啦？講咗先啦。嚟緊你話有個Cyber Formula 係咪？ 冇錯， 係 高智能方程式嘅展覽。 係啦，係啦，低 B 方程式啦。咁啊，嗰時就都幾風魔呢個香港嘅，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嚟緊係咩緣由？咩原因要又搞個展覽咧？梗係講香港啦，唔係講日本係咯。 係喺尖沙咀。 系啦，咁有咩原因呢？ 冇啊，佢个原因宣传就话，其实佢喺 OVA 嗰度 Zero 嗰阵时咧，喺第十三届即系高智能方程式比赛，跟住第十一站咧就应该喺香港举行嘅。 哦，即系因为系个年份啊，系2018年系嘛？ 系啦，2018年 入边都系讲到2018年，咁就。 就喺香港舉行，咁就食翻呢一樣嘢，咁就喺香港舉行呢個展覽啦。 係啦，咁佢又話應該7月20號啊。 哦， 開始好似就擺45日，但我唔記得至到 9月2號啊。 咁到底係邊一個場先？尖沙咀咁大， 海運大廈、海港城。 哦，海運海港城 ，OK OK。咁有啲咩嘢睇啊？ 咁佢有啲話最緊要就係擺有三，佢有三格一比一嘅高智能方程式嗰啲叫模型啊，都係啊，應該叫 即一比一可以即係走埋去影相嘅，應該係咪？ 係啦，應該 俾唔俾坐上去就多數唔得嘅，係啦。 啊，應該就 係啦。咁但係佢冇講係邊三格啊？咁、okay. 但係之前其實日本好似就擺過隻超級雷神，即係隻超級阿西達 TV 版嗰隻就仲有擺過嘅。咁其餘嗰兩架我唔知咩嚟啦，就 即有機會係其他型號嘅雷神，又或者係其他車啦，係咯。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宣傳好似都係啲相影都係應該係 TV 版嘅，佢嗰啲相擺入。 即應該唔係阿車人架自己嗰架車係嘛？ 嚇、啊！如果你電視版其實揸電單車嘅咧，就 係即架單車啊！ 電單車嚟㗎就 都電嘅，都電嘅， 係電單車嚟嘅， 即金田一座架就係單車啊。 咁啊，其實如果佢 TV 版咧，其實就應該仲有頭先一二三四有四款車嘅，應該揸過。 哦， 即如果你話 主角都揸過四款， 係啊，咁佢應該就開頭架即有架，如果香港叫雷神嗰架 GSX 咧，咁應該有架普通，即開頭普通型啊。跟有架係越野型嘅，就黃黃地嘅色，同有啲即係有啲地方修改咗，跟住同埋有架高速型嘅。 我諗佢唔會出曬低曬啲雷神嘅，可能會唔會有其他啲啦？即係有咪嗰啲黃亞嗰啲係嘛？係咪叫黃亞嗰架？ 但係黃亞就去到歐美最後先有， 咪即係 TV 版又唔靚啊嘛？嗰下都哦，即係你覺得佢唔會擺嗰啲啊？即係會擺翻 TV 嘅？ 唔知啊，咁就要。即係佢點樣先知啊？咁佢同埋仲有其他展品係有啲車啊、啲玩具或者模型嗰啲話。 嗯，係。OK。咁同埋係咪話有啲 cosplay 人喺度啊？ 哦，佢話會有啊，係。 係咯。咁我諗都係求求其其嘅啫，唔會太認真嘅，應該係以香港嘅係嘛？ 咁啊，唔知啊，真係。 係咯。即係北歐都唔係好認真嘅，你都知啊。即係就算高達咁耐啦咁你話有人 cosplay 咁，有冇啲好認真嘅 cosplay 咧？咁啊揾啲靚模翻嚟扮馬莎都夠諗死，即係佢唔係扮馬莎，只不過著咗件女裝嘅，即係將件馬莎變咗女裝嘅，即係仲露埋字嗰啲咧，即係變咗 sexy 咁喎。只不過佢個 look 係用咗個造型去設計啫嘛。即係佢唔係真係著咗套正式嘅馬莎套衫啊嘛。即係古靈精怪咁嘅，你見到香港不嬲都即係咁啊，嗰啲居多啦，係啦，咁你有車人會唔會有人扮車人呢？咁呢個就即係Sandy話佢搵女仔扮係咪？咁但係都冇 point 嘅，即係冇得賣肉㗎喎呢個係咪？咁你搵阿黃祖藍扮又冇，亦都你唔你唔想睇呀係咪？ 咁唔得 係咪？咪都唔係唔得㗎，咁你有個星咁得佢唔得啫係咪？你黃祖藍同佢老婆咪兩個咪啱睇囉，一高一矮幾似。 我咁唔知啊，咁我见到啲相佢唔知贴出嚟嗰啲，即系我唔知啊。咁佢嗰个影就都系扮阿车人啊，跟住阿明日香，跟住同埋有阿葵金日子啊、新条直辉啊，系嗰啲啊。 即系嗰啲噶啦，即系意思你搵啲咩人嚟扮啫？ 咁我唔知啊。 系咯， 佢哋我啲相影嗰啲就系佢自己平我啲 cosplayer 嚟嘅，应该 系咯。系啦，咁 cosplay 也亦都去也到咩程度呢？即系你系到底系啲知名啊，定系唔系啊？定系佢求其揾啲系靓模啊，定咩咁又另一件事咯，系咯。不过通常喺呢啲咁嘅场，我都唔会太 expect 有啲即系好认真嘅 cosplay 出现啦，系咯。 咁啊唔知啊，真系，一时事啊呢啲就 系啦，即系佢通常都系可能要好睇咯，即系好睇同你认真两样嘢嚟嘅。好睇意思即系佢咪揾啲靓模咁做到古灵精怪咯。即系最紧要啲有啲露肉度咁啫嘛，系咪？即系咁咯，系咁一系唔系佢就揾啲明星咁咯，即系总之佢都唔系认真想即系 cosplay 嘅，讲到尾系。 咁其实高智能方程式就其实系福田比较早期啲啦， 達到嗰陣時啊，呢套 係啊，佢做呢套好 OK 啊，不過佢唔好將呢套嘢大陸高達到啫嘛。 其實呢套嘢幾犀利嘅，因為佢本身咁多套 OVA 同埋啲 game 加埋個時間咧，差唔多有十幾年時間嘅做咗。 但係你話佢其實電視做嗰陣係腰斬嘅喎。 睇資料係啦，因為其實佢得37集咁套嘢唔夠，又係唔夠50集咁，應該都係俾人斬啦，冇理由做做下。 咁唔奇㗎喎，又未必㗎喎。 佢啲資料咁寫啦，我唔知啦。 唔係佢有冇話係腰斬先？ 嚇 ，Vicky 係寫話佢嗰時係咁係斬咗啦。 係咪？你睇翻日文好喎。 嚇，好啊，睇 下。你唔好睇中文喎，係你睇日文好啊，係中文啲人亂咁寫，我好中意超時空要塞無端端成為日本三大動畫喎，佢中文成。 咁啊，其實我見到翻嘢，其實佢 OVA 嗰陣時出完，反而就變咗受歡迎，咁啊變咗好多套 OVA 一路跟住出啦。 係， 係啦，咁啊由細做到大，咁條女由後生做到變師奶差唔多。 我有咩？ 係咁啊， 唔係 臨尾同佢結咗婚。 係啊，但係個樣冇 OK 喎、啊，仲。 我唔係後期個樣比較啲人冇咁鍾意啊，因為而家剪短頭髮啦，因為 哦咁個髮型啫 嚇，唔、啊、知啊，感覺上師奶咗啦嚇， 髮型問題啫，即係裝置啫嚇 嚇，都係咁啊嚇。咁、啊、個主角又靚仔一變變下，你又變咗好似阿馬輝咁啊！ 哇係，後屘變咗馬輝直情 嚇，咁 啊 最尾 嚇，咁 啊由開頭靠曬架車，感覺上一個廢柴咁啊，臨尾就勁到好似變咗超人一樣嘅存在啦。最尾都係呢個，同埋有冇有呢個斯奴領域，即係等於爆竊嘅之前嘅前身啦嚇。 係，唔係佢呢啲套路喺佢呢個世界觀入面完全 OK 啊。佢套路嘅高達度唔 OK 啫嘛。 嚇嚇，嗯，好啊，都係咁啦。 因為你話其實呢一堆嘅套路其實係超級機械人嘅。就是一個套路嚟噶嘛，咁你將超級機器人套路擺落去玩一個賽車咧，係前所未有嘅，的確係喺一個好新嘅嘗試嚟噶，咁係好嘢噶，係啊，咁但係你唔好將呢樣嘢擺落高達度，因為高達唔係一個超級機器人嘅，即係咁講 ，Cyber Formula 係一個新嘅卡通片嚟噶嘛，你中意點玩都得噶嘛，係咪？但係高達唔係一個新嘅卡通片嚟嘅，佢係有一個固定嘅其實一個傳統或者一定嘅路線噶嘛。咁你係咪可以將呢樣嘢照搬呢？咁老實講，當然撇到當時嘅即係一班就係新一代嘅觀眾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改變咗高達㗎嘛。咁你即係但係 OK， 咁初你都 OK， 咁但係佢再做落去連 Sid 迷都唔 OK 啦，即係去到 Destiny 嘅時代係咪？咁你就會睇到其實呢一套 Formula 呢係即係點講呢，其實我不如做個比喻啊，即係暗夜壽明將特攝片呢個東西擺落動畫，哇，好新嘅嘗試，前所未有，係咪 ？Eva 咪好成功咯。咁但係如果有一日暗夜壽明被邀請拍翻一套鹹蛋超人，其實反而會唔特別㗎，因為佢咪攞翻嗰個特攝元素拍翻個特攝片，咁有咩特別呢？其實咁咪一套或者一套 OK 嘅鹹蛋超人咯，最多係咪冇特別㗎？你就係將嗰個元素。結合嘅時候特別啊嘛，咁但高達本身係其實係一個真實系嘅人嚟噶嘛，咁你將呢一大堆超級系嘅嘢擺落去即係其實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其實我真係覺得唔係啦嚇，咁但係好多人唔認同嘅嚇，好多人覺得好正啊，好正，唔係你覺得好正係你又唔當佢係高達睇啊嘛，要係咪？ 嗯，佢哋而家就當咗高達嚟呢啲喎，反而 嚇嗱，即係嗱，你話勇者王咁勇者王係一個新嘅作品嚟㗎嘛，咁佢當然佢就係佢係調轉喎，佢係將一啲真實係嘅嘢擺落超級機器人度喎，咁就冇所謂，因為你都係一個新作啊，你點玩都得㗎，係啊，你點玩都得，你搵屎撈飯食冇問題 ,ok? 咁但係你唔好同我講嗰個咖喱飯其實是用屎做，咁呢個兩樣嘢嚟㗎，係啊，咁咖喱飯係咖喱嚟㗎嘛，唔係屎嚟㗎，係咪？你唔好话角色咪差唔多咁样，唔系角色差唔多，但系佢唔系屎嚟嘅，搞唔搞清楚咧？即系屎味嘅朱古力都仲系朱古力，系咁都未只系食屎系咪？即系臭豆腐，就算几臭都系臭豆腐啫，都唔系食屎啊！咁你真系食屎系唔系一样嘅嘢嚟嘅 ？OK 吓，总之佢唔系嗰样嘢嚟嘅。咁如果大家系听唔明，就永远你都唔会听得明。咁 Star Formula 本身係一個好出色嘅作品嚟嘅，我都覺得嘅。雖然我唔係 Star Formula fans， 都我冇睇曬嘅。OK， 咁但係我都覺得佢好睇嘅。喺翻佢自己嘅世界觀嚟講咧，佢係精彩嘅，係啦。咁同埋咧，以往咧賽車咧，唔係冇超常嘅，即係嗰啲正常嗰啲好睇啲嘅，以前係超常嗰啲通常唔好睇嘅，以往啊。因為可能畫得唔靚啦，同佢諗嘅唔係諗得好好嘅，佢通常都變咗好怪喺度打嘅變咗嚇。咁呢一套 Super Formula 佢又冇去到戰鬥，未變咗打突然間坐咗車打冇。咁不過佢又擺咗科幻元素啦，其實我都平衡得幾好添啊嚇，係啊，即係佢唔係打噶嘛 Super Formula， 所以呢樣嘢其實同 Seat 咧係唔同嘅，係唔一樣嘅嚇。佢擺落一個運動競技上咧，佢咁樣做係好睇嘅。是啊，是真的好看的，因为我真心觉得 Star Wars 本身是一个佳作来的本身。咁同埋呢个就算佢里面嘅所谓机设啦，即係其实虽然都系核心政治啊，咁我觉得佢里面嗰个变形啊嗰样嘢呢，我都觉得系好嘢嘅。是啊，咁佢就未至于扭到几下变埋机械人嘛，咁而家佢就将呢啲设计都扭多咗两下啦，咁变咗而家嗰个咩话 重 神机系嘛。系咯，又或者早少少嘅嗰个咩 Unica Seven 都演系啊，即系佢有架好似吓 Unica Seven 啦，咁系架车嚟嘅，佢有车呢个形态，咁佢车形态其实都几似 Super Formula 嘅，咁其实呢啲就系将呢样嘢再扭多咗咧，又变咗啲奇怪嘢，变咗机械人，咁系咪好睇咧？咁就唔好睇啦，系嘛？咁我哋觉得佢当时呢、這、一个，即系佢依然保持翻系赛车呢一件事系。是好睇咯，系咯，咁你变咗你竞争对手之间系仲有一定嘅友情啊，呢啲咁呢个系好睇噶，真系好睇嘅。其实点解大家冇咁谂？其实你唔觉得佢系游王丸多啲嘅咩？你留意一下嗰个主角嗰啲，佢你咧即系一个矮仔靓仔，就加一个大个啲嘅姐姐，系嘛？ 系啊， 吓佢仲一个系今日子，一个系明日香、 啊。 有冇留意过呢样嘢咧？大家 系啊， 系咯，大家又冇咁谂过噶，冇谂过佢同阿三四郎其实系似嘅吓。咁同埋大家都系一个算系一个竞技啦吓，虽然啊游王丸都打，咁但系佢其实都系一个竞技啊，个佢嗰个原理系嘛。咁佢亦都系有嗰班即系控制嗰啲模型去打嘅人之间，亦都有虽然平时系对敌，但系亦都会有变成朋友，即系其实呢个元素都几似嘅。即係我又唔知點解大家冇諗過，其實佢係由三四郎，即係無形神三四郎由王丸呢樣嘢脫變出嚟，我又冇聽過有人咁講過喎。我又反而覺得佢最似翻係由王丸咯。係啊，只不過你一個玩機械人格鬥，一個玩賽車啫嘛。係咯。 佢個口頭禪啲人成日記得嘅。 係邊個啲口頭禪？ 唔係口頭禪，應該有佢對白，我成日記得嘅。啲人因为佢成日话要追上去，跟住我电脑又问佢话会超过极限啊嘛，咁样。跟住佢就话今日我冇极限啊嘛。 今日我冇极限。 今日我系啊，今日我冇极限啊嘛，成日斗。 哦。系啊。琴日咧？ 唔知啊，所以而家呢个佢呢一刻冇极限啦，系嘛？ 哦，即系呢一句系个口头禅。 唔系，即系佢成日同人赛，即系佢嗰时练机，佢话要追到上去，跟住佢就话会超过极限啊嘛，系。 我以为佢个电脑又会话机会嚟啦，咁啊车人咁样， 唔系都有讲过呢啲嘢，好似 都有噶， 系啊，我记得好似都系有嘅， 我都有。 佢开头嗰阵时技术冇咁好嗰阵时，佢会咁样去讲嘅， 系啊，即都会有。 因为其实 TV 版咧开头嗰阵时系差唔多个电脑教佢点样开车嘅，差唔多要。 哦。 因为佢冇，佢考嗰个牌新仔嚟，佢冇揸过呢啲咁嘅车嘅。 哦，即系嗰个其实都系龙神丸嚟嘅，如果咁讲啫。 系开头系啦，咁但系后屘讲到佢就，即系佢比较特别呢套嘢，佢练下佢嘅能力一路提升到超越咗正常人嘅极限啊嘛，变咗。 啊，咁最奇特就系佢香港个名啦，点解叫车人啦，系咯？明明是准人啦、啊，点解变咗车人啦、啊？ 唔系呢个，你话传说你 fat 屎问题啊嘛？ 啊 ，fat 错咗个字啊？ 唔系佢个准字 fat 咗去巢咗，睇唔到变咗车字啊？ 咁样 啊？呢个传说嚟嘅，呢个系 系嘛？即系可能攻心计嗰扎读音都系因为个字巢咗啊，所以变咗飞频啊咁啊？ 吓唔知啦，咁就 真系好笑嘅真系，佢变咗车人真系犀利。 係我呢個我以為整蠱專家嗰陣時係。 我點解咧？ 嚇！佢嗰個車文傑啊嘛。 嚇！ 嚇！車文真啊，佢老豆叫車親人啊嘛。 咁样，佢单咗一个字啊，车身人， 系啊，唔知点解要咁啊， 系，好，系啊，哇，咁啊，啊，今日香定明日香啊？ 今日子啊，佢都系， 诶，今日香咯、啊，即系错啊，啲名错晒啊嘛，今日香车人咁，得唔得？唔系剧场版系呢啲系嘛，专登搞笑改呢啲名系嘛，系咯，条女叫金日香， 唔系咁佢其余嘅角色其实临尾都变晒 friend 嘅，系啊， 系啊，佢呢啲系啊，因为呢个其实系竞技故事好，即系好睇都系咁嘅，你其实虽然大家好似系对手，但系唔系死敌，唔系要杀死对方嘛，其实系。都是一種競技啫，即係大家係有互相即係欣賞同埋有支持，或者就算你要鬥低佢咧，都係要喺個即係賽場度鬥低佢，而唔係即係唔係做啲咩拿渣手段啊，或者等佢出唔到賽啊，唔係呢啲啊，係咯。 佢有呢劇情嘅，不過係 有總會有呢啲角色出現，咁但係你全賽咗落去嗰班就一定係嗰啲即係可以 friend 到嗰啲啦，係咪？你要打低絕對要打低嗰啲就可能。嗰段過咗就拜拜咗㗎喇嘛，即係嗰啲反而係啲強敵，有機會係嗰啲囉，即係絕對係壞人嗰啲啦，甚至係架車自己呀嘛，架車自己有意識呀嗰啲呀嘛，係咪 都係咁呀， 即係唔係個車手嘛，其實架車呀嘛，係咪都有啲咁呀，有啲咁嘅劇情啦，係咪 就係沙架路其實係架車控制人啊嘛，咁樣因為 架車控制個人，個人 咁咪 set 咗個 program 係要毀滅佢咁啊，變咗撞佢嗰啲啊， 係啊，個人坐落去係要因為個即係賽則係一定要有駕駛員啊嘛，係咯， 係啊， 係咯，唔係我覺得都 OK 嘅，呢個都玩得 OK 嘅，係啊，即係喺佢呢個世界觀上面係 OK 嘅，但唔好照搬呢套嘢落高達都唔該，係啊，就係咁啦。 嗯，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消息， 你開過另一套機器人卡通咁樣講 OK 嘅。系啦，但系唔好摆嗰啲已有作品啦，我包括都好抗拒呢样嘢噶，系即系其实呢个又系揾啲有咁出名得咁出名嘅 I P， 就揾个有咁出名得咁出名嘅导演一样噶咋，系即系我好我闹咗好耐噶啦呢个吓， 阿宝又要出嚟啊， 阿宝又要出嚟啦，系啦，呢个咩月饼高达啊嘛，系嘛 ，Moon Gundam， 唔系都系人类都系重复翻相同嘅错啊， 月饼高达阿宝的确系有咗出嚟。 系 咯，冇得头啊！佢响到， 唔系佢揸嗰部咩鬼嘢噶？可能嗰部系嗰只飞天猪啊， 哦，迪鼠啊，系啊， 系飞天猪啊嘛，系嘛， 系啊， 系咯，犀利嘅真系，系咯，好，飞天少女猪士丁啊，嗰只系， 嗯，